真伪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在高空西北气流当中，有小波动将从北京上空的掠过，受其影响呢，下午天上的云呈现出增多趋势，但对于扩散条件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本市能见度仍然保持在30公里以上，驾驶视线良好，天气对于交通运输非常有利。但是连续的晴朗天气使空气变得非常干燥，驾车出行要注意多备一些水，中途休息以及及时饮用，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总的来看呢，下午能见度很好，天气对于交通运输也是非常有利的。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来看一下西部环路方面，目前的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多，西三环花园桥到莲花池桥北向南车多，另外公主坟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目前排到了六里桥。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定慧桥北向南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四季青桥。西五环的永隐桥到晋元桥北向南方向目前车多，晋元桥南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蔡胡营南路到白纸坊桥目前进京方向持续车多，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周六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的是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最近热播的宫廷剧《延禧攻略》实力刷屏，每每看到富察皇后因为宫寒裹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彻夜难眠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揪心。那么富察皇后这种皇后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宫寒真的会导致不孕、子宫肌瘤、卵巢早衰吗？肥胖、怕冷、痛经是不是都是宫寒的表现呢？运动、饮食调理如何驱走女人身上的寒气？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明跟您聊聊破解宫寒之道，让子宫暖起来。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明。您好周主任。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宫寒的问题。 嗯 啊，这个宫寒是说子宫它冷，还是它怕冷，还是怎么一回事呢？ 啊，这个宫寒呢是咱们民间的一种说法，啊，比较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说法。其实呢，在我们真正中医的文献以及这个中医的妇科学这些专著里边，并没有这个词条。 哦， 那么比较接近的一个词条呢，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寒凝包中啊，跟这些有接近的意思。 嗯， 那么咱们从字面上来讲呢，这个宫寒就是包宫寒冷的意思。中医讲的这个包宫呢，其实不仅仅是子宫啊，不仅仅是这么一个脏器， 嗯， 它呢就是代指的是女性的内生殖器官，除了这个子宫呢，还包括什么输卵管呀、卵巢啊，以及它们的一些这种生殖方面的功能， 哦， 啊， 所以相对来说不仅仅是指子宫那么一块位置哈。 对， 这个宫寒这个词儿呢，也是说在古书里边没有。 哎，对，在真正我们这个医学的专著里边是没有的， 嗯， 它只是一个近似的意思，可能老百姓觉得这样说比较容易理解， 啊， 所以呢口口相传，那么就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老百姓谈话之中啊，或者是一些文艺作品之中啊， 嗯， 啊，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好，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一说到宫寒，反正大家伙还是能够知道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对， 它跟女性有关系。 对， 刚才如果说我们把那个概念放大一点的话， 嗯， 不仅仅是子宫， 对， 包括子宫，包括女性的一系列的生殖相关的 器官，对， 器官， 是的， 啊， 嗯， 这样的一个寒，这个寒指的是怎样的一种寒？ 其实作为这个生殖来讲啊，不仅仅是子宫或者是输卵管呀，卵巢跟生殖有关。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中医其实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整体观。跟生殖相关的呢，我们讲肾。肾呢是先天之本，它呢藏精主生殖。其实肾是跟这个生殖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脏器， 哦， 啊，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说像宫寒，像我刚才听你们这个小片里边说这个，嗯，皇后有什么怕冷啊，什么就是，嗯，就是得盖好多被子，穿好多衣服，哎， 哦， 对，然后可能是生殖方面也有一些缺陷。那么这种呢往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很像是肾阳虚或者是这个阴寒内盛这种表现。 哦， 所以呢就是说宫寒呢就是跟生殖相关的，除了肾以外呢其实还跟这个肝呀脾呀有关系。 嗯， 我们说肝呢是藏血主疏泄，脾呢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 嗯， 那么他们呢也跟这个气血呀生殖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脏腑上来讲呢，从五脏上来讲，肝呀肾呀脾呀都跟生殖有密切的关系。 哦， 啊， 所以说人啊他真的是一个有机整体。 对，对，是的，不是单一的器官能够完成人的生理功能，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对， 然后呢和我们说跟孕育跟繁衍下一代这样的息息相关。 对，是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可能和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些健康啊以及生儿育女这些有关系， 嗯， 您只有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机能 对 还是良好的， 人体不可能只有一个脏器是寒的，其他脏器是热的， 也不太现实。 对，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口口相传的所谓的这个宫寒哈， 嗯， 那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和你说说如何破解这个宫寒，让我们的子宫可以暖起来。那么大家关于这些宫寒有什么样的治疗咨询想要了解的内容，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特别相信中医嘛， 嗯， 是不是值得去找个医生啊，把把脉啊， 大家的健康观念越来越强。 对，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曾经听有人说，包括你的症状跟朋友说完，他说， 嗯， 哎呀，你这是宫寒吧， 嗯， 啊，有这样的一些疑问的话，那您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业医生互动一下哈，请专业医生给您一些靠谱的建议。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当然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那今天您听好了我们的题目，今天的问答题目是宫寒真的会导致不孕吗？ 宫寒是否真的会导致不孕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提供的一盒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呢选取两位幸运听众。那么想要了解奖品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菊花的菊，这个奶粉的粉，菊粉这两个字。那么抓紧时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发来关于有关宫寒方面的咨询问题。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今天第三届妇幼健康研究会生育调控大会发布的中国人口生育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还在恶化，不孕不育年轻化趋势凸显。统计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由1989年的 2.5% 至 3% 攀升到2009年的 12.5% 至 15% 左右，也就是每八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生育困难。专家呼吁女性要减少人工流产，男性要注意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坚持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共同保护生育力。9月12号是第14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在我国现有的8000多万残疾人中 ,70% 是因为出生缺陷所导致的，而且每年新增病例约90万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今天发布了为受孕期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指南，提醒孕产妇除了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定期产检之外呢，还要进行全程的营养干预。专家提醒，人类的胚胎神经管在受孕后第21天开始闭合，如果在此期间母亲体内的叶酸水平不足，会导致胎儿神经管缺陷，因而啊，在为孕期补充含叶酸的复合维生素对预防神经管缺陷非常的关键。另外营养也非常重要，怀孕期间的女性呢，要常吃含铁丰富的食物，选用碘盐，孕中晚期适量增加奶、鱼、禽、蛋、瘦肉的摄入，适量的身体活动，保持孕期适宜增重，同时呢还要严禁烟酒，心情愉快，积极为母乳喂养做好准备。以上两条报道是来自北京电视台记者贾永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口口相传的一种女性的问题哈，那就是中医讲的这个宫寒。但是其实呢，节目的一开始，周明主任就跟我们说了，从这个中医的这个文典里面其实是找不到这个概念的哈， 有类似的概念， 有类似的、 不是这么说。 好，那今天我们关于这个宫寒呢，给大家出了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答对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挑选两位获奖听众为您送上我们的礼物，那么详情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两字。那我们的题目就是宫寒真的会导致不孕吗？好运旺旺二毛， 还有这个甜蜜宝，很多的这个微信网友已经发来了他们的答案哈，正确不正确呢？我们暂时还不要公布答案，大家可以继续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礼物。这两年的清宫剧呢，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在追剧哈，追那个《延禧攻略》。 嗯， 这个里边呢，剧里面，太医给富察皇后号脉，就告知她，您啊因为宫寒不能受孕了。皇后自个儿也挺感叹的，就好像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身体，就说一个体寒入骨的女子又如何能生儿育女呢？悲戚戚的哈。所以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地方呢，就尤其是适龄女性，这心里边也会咯噔一下，就感觉哎，宫寒这词儿好像也曾人听人说过，然后呢好像自己也有那种到了天冷的时候什么手脚冰凉啊等等一系列的 症 状，然后就想问问，所谓宫寒它真的会影响生育吗？ 主持人今天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临床当中也经常能够碰到，有些女同志就是来主诉啊，看病的主诉就是说，哎呀我想怀孕了，但是人家说我是宫寒，所以我来看啊，确实是临床上有这样的女性。这个女同志啊，这个宫寒就是我们从病机上来讲呢，就是肾阳虚啊，阴寒内盛啊，寒滞包宫啊，这种情况确实会影响怀孕啊。临床当中的这种不孕症其实有一部分病人是由于这个肾阳虚啊，这种阴寒内盛，也就是宫寒造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不孕症从中医角度上来讲都是宫寒影响造成的 啊， 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宫寒是造成不孕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一个类型是的。 那说像到这个宫寒的话，很多人也纳闷说它是属于自身的体质啊，是我们家族的遗传呀，还是平时生活当中我贪凉冻着了，怎么来的呢？ 咱们说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啊，肾阳虚啊，阴寒内盛啊，它肯定是有原因的。有一部分人呢，先天禀赋不足，那么就会造成他的肾气虚，进一步发展呢，可以造成肾阳虚。比如说先天生下来体重低呀，或者先天体质不好老生病啊这种。还有一种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后天因素造成的。那么先天因素如果咱们在后天经过调养，经过锻炼，经过补充，还是可以把身体养好的。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咱们好多运动员，有的时候你听采访运动员说你是怎么来就是来干运动员这个行业的呢，说小的时候身体不好，爸爸妈妈啊老生病，爸爸妈妈就给我送体校了，说锻炼锻炼身体就好了，结果人家最后成了职业运动员，甚至 世界冠军 为国争光。所以你看这个体质啊并不是先天就固定住的， 是可以改变的。 是的，通过后天的调养，通过后天的锻炼，它是可以有所变化的。 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先天不足后天来补， 是的， 其实还真的能够调理和补得过来。 是的， 但如果先天没问题， 对，相反如果先天禀赋很好，但是后天呢比如说饮食啊，比如说生活规律啊，还有这个房事啊，这些方面如果特别的不克制，特别的恣意妄为，反而会把好好的身体给搞坏了。所以就是说先天呢是基础，后天是补充。如果你基础好啊，后天又补充的好，那么身体就会强壮， 对，更好。 对，是的。 但如果你先天很好，可是后天我们你对自己不够好的话， 对， 那身体的这种伤害它会在各种方面体现出来。 对对、 其实我们很多像您的一些患者可能也是这样，打算怀孕了，就是备孕的时候，胆战心惊的来找大夫来了，您看要不要帮我调理一下。其实平时啊他觉得也不太耽误自己的生活状况哈，所以也不太当回事儿。 对， 那除了怀孕这样的时候，咱们也来说一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跟这个肾有关呀，你一系列的所谓宫寒症状， 对， 对于女性朋友到底会有哪些伤害呢？ 是这样啊，它不仅仅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宫寒啊，这个阳虚啊，阴寒内盛啊，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体现在不孕这一个方面，在女同志整个的这个月经啊，怀孕啊，哺乳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它都会有所体现。比如说这种寒凝血瘀，在女同志月经期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月经稀发，月经后期，或者是有明显的痛经 啊，月经量少、 就是、 都有可能， 就是月经量少， 嗯， 然后人家是一个月来一次，他是很难来一次， 他比如说35天、40天，甚至更长时间来一次， 哦，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痛经，对，有的女同志痛得相当厉害，上吐下泻，一到来月经的时候呢，就得请假，或者是用止疼片盯着、哦、啊，临床当中确实是能看到这样的女同志，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 这个宫寒 范围的症状， 对，是的， 太可怕了。微信网友水儿他就说，他说他每次来大姨妈痛得要命、 嗯、 就得喝那个热的姜茶， 嗯， 冬天的时候呢还得用暖宝护在肚子上、 嗯、 他说他这样的一系列症状是不是就代表他宫寒呢？ 这个症状呢非常像这种阴寒内盛的表现、嗯、啊，但是呢痛经不仅仅是宫寒一种情况，因为中医讲不通则痛嘛、 嗯、 这个不通的原因其实很多，寒凝可以造成血瘀，同时呢气滞情绪不好也可以造成血瘀、 哦、 还有呢就是那种不仅是寒，湿热也可以造成局部的瘀滞，也可以造成痛经，还有一种虚啊，气血不足，它没有血下来，或者肝肾亏虚，它也可以造成痛经，就是有不通则痛、 哎、 还有不能容养，不容则痛啊，各个方面，所以这个女同志的表现很像这种宫寒的痛经、 嗯、 但是呢还是需要结合其他的方面，其他的症状啊，结合她的舌呀脉呀，我们来全面的分析，这样才能掌握。 甚至他也有可能除了宫寒还要外加其他另外的哪几项症状、 也许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这个痛经， 是的， 所以呢简单理解，痛经可能和宫寒是有一定的关系， 是的， 但也不仅仅是由宫寒， 不仅限于这一个方面， 一种方面， 对， 哎呀，所以其实痛经它真的是病，它也是需要治的，不是说我们忍一忍或者吃个止疼片就把它扛过去了、 对，有的女同志觉得哎呀可能女生这个月经期都会有不舒服、 嗯、 其实是这样啊，月经期不舒服是正常的，但是它有一个度， 对 啊，女同志如果真的疼到上吐下泻甚至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嗯、 那这肯定是一个病态，如果到了这种程度呢这种病态的 程度，别强忍了， 对，该咱们上医院找医生调整调整还是很好的、 嗯、 因为中医啊对于这个痛经的治疗还是很有一些办法的，不仅仅是吃止疼片这么简单、 哦、哇，我们有六七八招呢 对，你看我们光这个痛经的这种分型就至少是分五个症型，那么我们来治疗呢肯定也是根据它的寒热虚实、 嗯、 啊，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 只有这样我们说才能够从根本上把这种状态给扭转了， 对，是的。 但是其实今天周明主任节目的一开始我觉得他说的一个这个理念呢是应该特别受用的， 嗯， 那就是你先天的底子基础再好， 嗯， 后天不懂珍惜、 哎、 或者说 对 你先天这种状态呢可能不太好， 嗯， 但是你后天不太把它当回事儿， 嗯， 也不去及时的来纠正这个问题的话，那只可能让痛苦更加严重， 是的， 持续下去， 是的。就在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著作叫做《黄帝内经》， 嗯，《 黄帝内经》的第一篇叫《上古天真论》，里边其实就讲了这个人应该怎样才能达到健康与长寿啊，《上古天真论》里边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就是说这个人啊他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根据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来进行生活、 嗯、 要饮食呢有规律，起居呢按时按点儿，不能呢这个过于妄作，所谓妄作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 放纵自己， 放纵自己， 很任性 啊，这样呢才能让身体健康啊。相反你要真的是说如果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就是啊随便吃啊随便喝呀、 嗯、 把这个不正常的生活规律当作正常的这种生活来过，那肯定就影响健康了， 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对，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啊，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到了中老年才会得的现在年轻化了， 对，是的，跟生活方式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这要是我们一般朋友之间就说你自己霍霍的 啊、哦，有句话不是说吗 ？No 作 no die 呀。所以还真的得是对自己好一点。这个对自己的好呢， 嗯、 并不是说任性的，我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哎， 是 的。 节制有度， 有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听友和网友他们发来了一些提问， 嗯， 这个李梅他想问一问，他说肚脐下方 多年来总是比肚脐上方哈、啊、摸着凉很多、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肚脐下方一般我们管叫小腹部分哈、 啊、对， 小腹就是感觉摸着比其他地方特别凉、他想问问问题的后果严重吗？ 如果仅仅是摸着有一些这个皮温的变化，并没有其他的症状，这个也不能代表什么、还得结合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腹痛啊，有没有，如果是女同志有没有月经的失常啊、大小便怎么样啊、不是说单依一个症状啊，中医要是治病的话也得四诊合参，要结合症状啊，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来进行的啊。 所以我发现其实做了这么多节目，不管是中医还是这个西医、很多的时候他不轻易的给你下一个定论。 对，你下诊断肯定是要对病人负责嘛， 而且绝大多数是要根据他的那个症状来判断， 症状体征，如果有必要的话呢还需要进行一些化验 检查。 对，是的、 好，所以李梅，如果咱们只是手摸着感觉下面好像稍微 体温稍微有一点低，其他症状都没有的话、也不能代表是宫寒。 好的、就是那种的话咱们不用太在意，但是如果经常的有这个腹痛啊，隐隐作痛啊， 对呀、 或者就是我们说年轻的女性的话，咱们的这个大姨妈她不太规律等等， 对，或者白带有异常啊， 应该去看一看， 腰酸呀、对，这些就是有这方面的可能性了。 好的，再来看看微信网友小七，她说她月经正常的，也不会痛经、但是月经会有血块，另外呢白带多，皮肤特别的暗黄，脸上爱起痘痘、他想问问他这种情况会是宫寒了吗？ 一般来说啊，宫寒的病人他会有一些白带的异常、但是他这个白带的异常呢是以那种白带色清晰啊，只清晰色偏白为主，是一种虚寒的表现啊，所以这个病人呢他这个白带多有可能跟虚寒有一定的关系。月经呢它不痛，但是呢有血块，正常女同志这个月经呢会有一些内膜的脱落，所以我就不清楚它这个血块的大小是正常的内膜脱落呢，还是真正有这种淤血的血块啊，这个还需要这个详细的问一下它、啊，这个皮肤颜色偏暗呢，脸上起痘痘，这种表现呢可能跟脾虚啊，或者是脾虚有湿，甚至有湿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病人还真不见得仅仅限于宫寒，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就是感觉有一些脏器呢特别容易就寒了，有一些大脏器呢特别又容易就是有火了热了。 对，人体还是很 好复杂。 还是很复杂的。 所以其实我们所谓的中医的这个调理，一般我们是寒热同时来进行调整呢，还是说要先攻哪一块比较合适呢？ 我们中医治疗啊，它是叫做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寒热虚实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病人如果偏寒呢，我们肯定要用这种散寒呀，或者是温阳的办法，来保证他的身体要恢复一个平衡状态。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这个阴阳平衡状态是人体的最佳状态， 也是我们追求的状态。 哎，对，人过寒过热都 不 是一个好的状态。 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您来破解宫寒之道，让我们的子宫暖起来。您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提问，我们一会儿见。 灿烂的新时代必将春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西北南风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呢，今天的夜间是晴朗微风天气，气温下降速度是比较快的，可能会再创一个温度新低，预计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出现时间呢是在明天清晨6点前后。今天后半夜天气偏凉，这似乎呢也是在配合着白露节气的到来。有俗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增加您的衣服了。明天白天依然是以晴为主天气，能见度很好，驾驶视线良好，适宜交通出行。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不错，能见度好，而且风力也不大，适宜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亦庄桥。东三环国贸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平房桥南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小交亭桥。北三环安贞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队尾是排到了马甸桥。北五环北苑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奥林东桥的东向西有事故，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再来看的是机场高速，目前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持续车多。好，健康加油站，我们继续。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热播的宫廷剧《延禧攻略》实力刷屏， 每每看到富察皇后因为宫寒裹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彻夜难眠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揪心。那么富察皇后这种皇后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宫寒真的会导致不孕、子宫肌瘤、卵巢早衰吗？肥胖、怕冷、痛经是不是都是宫寒的表现呢？运动、饮食调理如何驱走女人身上的寒气？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明跟您聊聊破解宫寒之道，让子宫暖起来。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明，和您聊聊破解宫寒之道，让子宫暖起来。那么各位听友，关于宫寒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另外呢，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目是：宫寒真的会导致不孕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有机会获得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每天我们会挑选两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礼品。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 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 好，说到这个宫寒的问题呢，上半段我们发现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他们的一些困惑哈，跟这个痛经有关系的，跟怀孕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宫寒呢，相对来说听着就俩字儿，但是其实很复杂。 是的。 涵盖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 是的。 刚才您也说了，得通过好多条什么辩证，然后综合来判断。 是的。 对。然后怎么样给他制定一个解决的方案哈？ 是的， 你像我们平时如果说在家啊，我们有什么自测的那种方法没有？就是让大家伙儿可以初步判断一下，哎，可能是不是患成宫寒了呢？ 这个呢，一般寒的表现大家都知道， 冷， 怕冷，对，比如说有这种怕冷啊，腰膝酸软啊，面色苍白呀，然后有这种手脚发凉，然后有这种疲劳。大便容易不成形，这个都是以偏虚偏寒的表现， 虚寒症状。 对，如果是到这个性功能方面呢，可能这个性欲呢不是特别的旺盛啊，有点性欲淡漠啊，伴有这个女同志，比如说白带偏多呀，白带比较清晰呀，有的有痛经啊，这些方面，这些呢都是宫寒的一些表现。那么如果有类似的表现呢，可以考虑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真正做诊断，我觉得这种专业的诊断还是最好找 医生。 对。 所以说大家自己呢会有所谓的一些自测的方法，不能作为最终判断您是否患上某种疾病。 哎，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老百姓呢就觉得上医院比较麻烦啊，比如说隔壁老王说了怎么怎么着，隔壁大妈说了怎么怎么着，哎，他跟身上也一对比，哎，我有这个症状，哎，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病啊，他吃这个药好啊，那我也吃这个药。有的时候呢，哎，碰巧对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每个人还是有个体差异，还是有这个疾病的这种不一样，所以呢，作为诊断和治疗来说，最好还是借助医生帮助判断一下。 我们说什么叫做靠谱？ 哎，对， 专业医生给我们这个靠谱的方案。 现在北京的医院，咱们说这个医生啊，都是经过这种特别规范的这种训练。一般咱们大医院的医生都是至少是硕士、博士啊。你想，他学了8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他的这个专业知识以及他对这种疾病啊， 药物啊，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嗯， 大家不用觉得啊，这个医生很年轻，才工作三五年。咱们想一想，如果说你在别的行业啊，你工作三五年，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啊这个人员了。 更何况医生，我们一天得出多少个号呀？ 啊，对，你想医生光他学，他都学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再加上临床三五年，那已经是相当有经验的了。 嗯，而且再怎么样，医生的经验和他的这个学识一定都是要比隔壁老王或者是隔壁大妈高很多哈。而且真的，尤其是越是大家说相信这个中医的治疗的一些方面的话，你就更应该知道，就是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是的， 一定要根据个案给出具体的治疗。 治疗总是因人而异。 对，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说，会给自己找一些有我为什么会可能宫寒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哈。 嗯嗯， 很多人最后就是括号贪凉，找到这个凉字儿上来了。 哎，有关系，是这样。这个人体的阳气呢，需要我们来固护。那么如果你过于贪凉啊，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损伤我们的阳气，造成阳气的虚衰，造成阴寒的内盛，那么就是会出现这种寒凉的表现。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穿衣服。 嗯， 啊，现在的小女孩都比较爱美，我们说有一个词儿叫美丽动人，就是那个动啊，啊，凉点水的那个动。 很冷。 哎，对，就是好像穿的少一点，显得瘦一点，人就漂亮一点。 嗯， 但是呢，同时呢，你也就啊，身上就冷，那你这个身体的阳气肯定要保护身体了，那它要耗费更多的阳气来保护身体，那肯定穿的少，你的阳气散失或者说损耗的就大。那么这是穿衣服方面啊。 嗯， 那个吃东西方面也是，吃东西方面比如说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哪哪都有冰箱了，不像我们小时候，哎呀，那个不能做到每家都有冰箱， 现在在这个自来水里边拔一会儿就算不错了。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吃个冰棍，好，老太太卖冰还得拿一个那个大棉被盖上啊， 保凉。 哎，对，现在你看这冰箱非常的普及，所以咱们吃一些冰的东西，冰镇的东西都是非常容易的。 嗯， 但是这些冰的东西，冰镇的东西吃进去以后，你想它吃进去的时候，比如说冰棍它是零度的啊，那么你身体的温度是多少度啊？36到37度。 嗯， 就是说你需要用自己的阳气把这个零度的这种冰镇的食物要给它提升到37度、36度。 哦， 那么你想想你耗费了自己多少阳气。 哇，就是我吃了好多好多凉的东西进去，其实全是靠我的阳气把它给温热了，是吧？ 对，然后给它啊化掉，然后你才能变成体温这么高的这种水分，然后你才能正常的进行吸收啊，这样为你所用。 嗯， 所以就等于是增加了你自己身体的负担。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没事儿，我喝点凉的饮料，然后我吃点这个冷饮之类的，我就在嘴里边含着，我把它含化了再咽下去。 这个会有一定的帮助，这个是 只伤舌头，只伤嘴， 有一定的对这个对这个身体呢会有一定的帮助，不至于那么冰， 伤害不会那么大。 啊，对，但而且还饱了口福啊，还挺会想办法的。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住。我们现在住的条件也越来越好，比如说夏天那么热，我们可以有空调，但是空调呢有的时候开得太低了啊，我们这个如果说空调温度太低也确实是影响身体。 嗯， 啊， 所以其实一般的话我们如果开哈26、27度。 对，所以说这个倡导这个室温，就是公共场所的这个空调，对对对，开到26度，其实无论是从环保的方面还是对于人体这个身体的状况方面其实都是有益处的。 对 啊，这是衣食住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受损伤的方面。什么叫受损伤啊？就比如说这个生病啊，女同志有的人就是不太注意，反复的怀孕又不要，反复的流产。 嗯， 这样对身体是一个损伤，伤肾气啊，时间久了也是伤阳气啊，这个是一方面。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避孕这方面，我还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用药也要注意。我上一周有一个小女孩来找我看病，是调月经啊，说月经不规律，说这一个月怎么月经来了两回不规律啊。我说为什么呀？她是避孕吃了两回紧急避孕药。我们知道什么叫紧急避孕药， 对， 就是说非常时期啊，比如说你措施失败了， 嗯，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意外 出现，我们紧急防止她出现这个怀孕才吃的药。那么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这个月经不规律啊，就是跟你吃了两回紧急避孕药有关。她就觉得很方便呀，你要是吃常规避孕药，你得一个月吃二十几天，然后中间停几天，我这紧急避孕药我就吃一次，我就不是解决了吗？ 傻姑娘 啊，其实啊，紧急避孕药里边它的孕激素含量一片相当于十片那个咱们常规避孕药那个含量，所以你想这么大的孕激素的冲击对人体的损伤是相当大的，他就是不知道嘛。 以前我们做了一次就是妇科的医生来做的节目，就是说紧急避孕药它对于女性的这个身体的伤害一年是不能超过两次的用这个， 他一个月就用了两次， 所以啊， 所以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知道，我跟她一说她啊这样啊，就是确实是在这方面知识是个空白，可能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方便， 对， 但是他不知道是药三分毒，而且这个 很伤身体， 而且这个药的这个药性啊药理啊医生知道患者不知道，所以真的用药呢还是真应该咨询一下医生。 而且我这么问一下哈，就像现在这种我们说有一些药品是被滥用了， 哎， 就是用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药我具体应该 有的时候啊，咱们确实这个有些这个广告宣传啊，它有商业目的， 对， 所以他就是说这个药品或者这个保健品都是好，啊，什么人都适用， 问题都不说 啊。但是你想想，可能有一个药品适用于所有的人，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吗？咱说咱吃饭吃多了，还有吃顶了吃上火的时候呢， 对， 更何况是药品。 对，所以有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就被广告外衣上的那个华丽的外表所蒙蔽哈。第二个，我们就首先要意识到自己应该从各个方面去汲取生活中方方面面用来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还是多了解一些这些健康知识，不能光道听途说或者是光凭别人的经验来给自己用药，这样呢还是有风险的。 而且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一个月用了两次紧急避孕药，它现在看来只是一个说我的这个大姨妈的周期什么的好像紊乱了，我怎么一月来了两次， 对它的内分泌肯定是有影响的。 对，甚至有人就是因为滥用紧急避孕药，以前我们看到过那种案例，到最后想要怀孕的时候怀不上了的。 确实就是反复流产呀，或者是说避孕措施就是用药不规律啊，或者用药有失误，确实会影响日后的怀孕。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在用药方面还是应该慎重啊， 一定要谨慎啊。 哎，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了像这种宫寒它真的会导致不孕吗？现在您来给我们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 啊，这个宫寒确实会导致不孕。我们说这个肾阳虚衰啊，阴寒内盛造成人体的这种生殖方面的功能有衰退，这种功能方面的衰退确实会造成这种不孕的状态。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恭喜微信网友就是率先回答对的两位，分别是好运旺旺和我们的微信网友这个二毛，答的都是的，宫寒容易引起不孕，会导致不孕等等哈。所以其实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从方方面面，尤其是女性朋友，我们不要让它变成一种宫寒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我们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它是属于就是肚子那个位置，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肚子这块得捂得严实点哈，但是他会那种露脚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两年特别流行， 特别流行九分裤是吧， 大冬天底下穿一个毛毛鞋，中间露着好大一块脚脖，我看着都觉得冷，就是明显那个位置都是冻红的，还有那种就是膝盖部位破个洞的， 有， 对，还有那种该戴围巾的时候不戴，就是整个反正是白白的脖子，冻得通红露在外面的，像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它离子宫都蛮远的哈， 对， 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宫寒症状吗？ 哎，是这样啊，咱们现在今天正好是个白露的节气，有一句这个俗语叫白露身不露，寒露足不露，就是说你到了白露的时间呢，你就不能就是赤膊上阵了啊，就不能脱光膀子了，就不能这个身体露得很多，这样容易受风寒。到了寒露呢，你连脚都不能这样露着啊，就也是容易受寒，就是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嘛。我们养生里面要讲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说有这种寒凉的这种外感的这种机会侵袭你的时候，你要把自己保护好。那么露脐 庄当然是离子宫啊，离这个包宫很近。那么我们说这个肚脐最好是保护着，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啊，我们也说这是一个穴位啊，跟这个这人体的正气是有关系的。那么不仅仅是人的这个肚脐，人的身体的所有部位它都有散失热量，比如说脚踝呀，比如说这个脖子呀，这些地方如果说你不保护好也是容易受到风寒的。 而且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你觉得它离肚子那儿很远，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的，它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对，人是一个整体， 你哪个部位凉了之后， 哪个地方受风，它都会侵及人体的这个 整 个的 状 态， 对，就都会凉。所以尤其以前我记得有一期中医的节目，它是说我们脚踝就是爱美姑娘露的那个部位， 三阴交是吧？ 对，三阴交的一个关键部位， 对，它也是那个地方，它确实是，总之啊，我觉得这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保护好，避免有这种外邪趁虚而入的这种机会。 所以不光是把肚子捂严实了，到该不露的时候，什么脚踝、膝盖、脖子这些地方，还真的不能让它露出来。 是的， 要不然的话，我最听最常说那句话，什么外感风邪，就感觉 对 身体被入侵了的。 对。 好，都说春捂秋冻，我觉得很多人也被这个词给误导，就觉得春捂秋冻好像，然后呢，我记得我从小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啊，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好像就是厚的衣服晚穿上一点啊，可以让自己稍微冷一冷啊。真的是这么来理解吗？ 啊，这个春捂秋冻呢，咱们不能说的太片面了。如果说到了秋天，天气突然有变化，突然的变冷啊，忽然来了一个冷空气了，那这个时候该加衣服就得加衣服，这个对人体是个保护。当然了，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秋天呢，人体的这个阳气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个时候如果天气没有剧烈的变化，你就是早晚呢加一件厚点的衣服，中午热的时候呢啊，把这个厚衣服脱了，适当的呢锻炼锻炼人体的这个抵御风寒的能力，这样对人体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说啊，冬天一直扛着，啊，流清鼻涕我也不穿衣服啊，不是这么，不是这样理解。 对，所以我们在报完天气的时候，最常说的是一段时间适度增减衣物，有增有减的。 是的，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已经说了宫寒的很多的这种危害性了哈。如果一旦被确定宫寒了，那我该怎么办？怎么调理调理？刚才说了以上那些恶习，我全都把它改掉。 对，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吃东西呢要规律啊，不吃过于寒凉的东西，生活要有规律，按时按点起居，不少熬夜这些它都是有必要的，然后适时的根据天气增减衣物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 其实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说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哎，其实我们把基础做好了，凭着大家的底子，凭着现在的这种营养状态，很多人是不至于搞到这种虚寒的程度的。 真的，就是有一些人症状特别的严重，我们说就是听人有的说，就是一你可能很难怀上孕，真的是怀孕了之后，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如果没有很好的调理的话，听说还容易什么流产呀、胎停啊，真的会这么可怕吗？ 有一部分病人因为身体虚弱，他确实会出现这种先兆流产，甚至真的流产、胎停育，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宫寒的人，从现在听完我们的节目开始，你就要对自己真的好起来。 是的， 我们是不是一方面是自己在家里我们有哪些不该的这种行为要改善，另外一方面可以求助一下专业医生， 对， 通过中医的一些方法来帮他调整调整， 对，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物来温阳啊、散寒啊、补肝肾啊，来进行调整， 调理好了咱再怀孕 最好是这样， 最好是这样哈。哎，现在很多人就是包括在网上我们能买到那种什么就是艾灸条啊之类的， 是的， 天一凉了很多人特别愿意拿它来就是热一热 啊，对于这种宫寒的病人，这个艾灸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艾灸它主要呢它就是温经啊、散寒，有这方面的作用， 这个就是什么体质的人都可以用吗？ 当然不是了啊，这种艾灸它是对那种虚寒的效果好，本身就上火，满身满脸起包，大便秘结，口干口苦的这种实热的病人就